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我唔系卓佳佳，我系 Oscar 拉，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 卡米莫和国克莫奈谢凯，欢迎嚟到火烧万世桥嘅世界。就算你讨厌火烧万世桥，都唔好讨厌我，我系周婷。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镜会， 哇！我系 Hello 吓。咁基本上呢次呢，我你点解见我射呢咁望去嗰边呢，因为原先呢我前面有隻大mon嘅。咁我隻大mon呢就唔见咗、啊。所以我见唔到自己，我唔知自己啊係啦咁好啲啦。咁我呢反为见到自己呢而家坐正喺中间嘅。咁当然今晚要复诊，咁所以就嚟唔到。咁就上个礼拜係预告咗冇节目嘅。因为事实上呢，即係经过咗咁多个月唔同嘅选举呢，是实际上要唞一唞，即是那种唞一唞不单止是就是说礼拜一一晚这个时候在不在这里做节目，而是说真的即是要整理一下究竟节目应该怎样做下去，又或者用什么题材做节目。因为即是过去这几个礼拜，或者都不是几个礼拜，由2015年区选开始到现在这一刻呢，其实是好多政治嘅议题，所以唔同网台即係负责政评嘅节目呢，其实都不乏话题嘅。咁所以导致到呢，其实政治嘅 content 太多。太多意思係咩呢？有啲朋友会好留意政治新聞，又或者好想知道而家时局应该点样解读，边一个人将来佢嘅路会点样行，又或者你佛师每一样嘢嘅 result 系点样样。其实在过去这么多个选举，在这么多个日子里面呢，大家做了太多的工作。但是也都很多朋友很开心，也都即是比较容易获得他自己想要的东西，即例如啲选举预测啊，又或者哪个政党预测啊，又或者基于一些选举大家不同派系之间开战啊，即是最精彩的就当然是雨伞前后啊，不同派系大不大台那些东西，即是实在的花生吃到是饱的。咁但係好坦白讲，你问我自己，一过完呢一个选举周期，即係15、16、17选完特首之后，跟住落嚟你最多噏呢都係噏埋有个补选嘅啫。个补选係 DQ 咗两个，唔係另外嗰四个。咁我有朋友喺即係差啲讲埋出嚟添，唔好咁样讲，係喺某啲情即某啲渠道收到消息啦。咁其实而家选举事务处就等緊嗰四个嘅发落。咁係咪真係四个真係会顺利 DQ 到，又或者即係个法庭有咗裁决之后，究竟係一次补选两个啊，定还是一次个补选六个。咁呢件事呢真係实际上係大事嚟嘅。但是这一次补选之后，无论是补选两个好，补选四个好，其实我真的很衷心地觉得香港在现在这个政治气候呢，其实会剩几年，即是剩一排，即可能会剩最少剩两年，最少即我觉得是一个很保守的估计。不是说我觉得即是中央对香港的态度会突然间放松，而是就是说我很早已经跟大家讲，即是上年十二的事已经是讲紧即是 expectation management 的一个方向。即是到底你会觉得香港好起上来好在哪里呢？又或者香港衰起上来会衰在哪里呢？我希望见到不同的一个特首可以为香港带来什么东西呢？即是当然大家这一刻尘埃已经落定了，是吧？即是曾俊华赢不到， 亦都大家发一场梦，你觉得自己发一场梦，即系我唔去再去评论究竟边个嘅主张系啱，你觉得系原则重要啲啊，定还是系策略重要啲？即系我觉得呢一刻再讨论呢一样嘢咧，其实有少少勾啊。咁所以咧，有时我出啲 post 咧，就唔一定系射落某人，射落某个派系，又或者系讲紧某啲事。即系如果你太过即系捕风捉影去估我究竟讲边个，即系实在太多。即系我系真系检讨紧，究竟大家个生活系仲系沉醉喺一啲好高度计算嘅 political issue 啊，定还是系应该讲多啲好在地嘅嘢？例如什么叫在地呢？例如大家知唔知宝达村入咗火呢，好多即系公营服务都系未达标，即系未到位，甚至乎嗰个地方有冇地方写字楼啊，又或者你需要嘅服务有冇嘢提供，有冇街市啊，即系呢啲好在地嘅。但系问题第一，我真系唔敢讲，即系自己系一个知情人士，即系我都系要做 study。问题系嗰啲嘢好老实讲，你同我讲宝达村。即系安达村 ，sorry， 唔系宝达村，我讲错咗。安达村，安达神室系啦，系嗰度。即系咁，你同一个住喺天水围或者住喺港岛嘅朋友有乜分别呢？实际上冇喎。咁所以我又觉得，唉，系即系呢啲题目又唔好讲，系嘛？但系太过大环境嘅大政治，系咪会多咗人听，少咗人听？因为我都讲咗好多次，做节目唔系纯粹系我即系屎忽痕鸠噏多嘢噏，就想搵啲人听我讲嘢。其实即系最一个最卑微嘅愿望，就系可以喺有限嘅资源，即系有限嘅平台底下，希望多啲人对我讲嘅嘢引发多啲思考。即系我讲过好多次，我唔一定啱，亦都好多时可能我做一啲比较大胆嘅估算。可以是错的啊，亦都讲到明嘅，即系可能是七八成机会是错，但系问题就系、是、我都希望有个 belief 信落去，而我信嘅 belief 系个原因系咁样，我希望大家系对我嘅原因系有多啲反思，就多过就系话你当我系一个即系灯神，又或者你当我系一个即系俾赛马贴士嘅口水佬，即系我即系冇乜。冇实质意义咯，即系你知我贴啲咩嘢，其实冇乜意思。但系即系希望我喺个讲我嘅成个思考嘅过程当中，希望就系用呢一个思考模式，你不如你质疑我，哎，我觉得你呢个 assumption 系错嘅，你话俾我听，你反为我会用多啲时间去思考，究竟点解呢个 assumption 唔符合某啲人嘅期望，因为。从政的人是需要在地咁从政，唔系匿喺象牙塔里边从政。即系从前，即系 rewind 翻少少。点解中意听黄毓民？系因为佢讲嘢好在地，佢唔系好似一般政治人咁样。即系嗰个时刻嘅何俊仁咁，嗰个时刻嘅李永达，你谂下佢哋对捻住个电视机讲乜捻嘢？佢即系第一，唔系话佢讲嘢啱定错，而系话佢讲嘢同你系完全冇乜切身关系嘅，系咪？即系从前2010年五区公投之前，喂，留意政治新闻嘅人已经少啦，你仲要讲啲路线问题，点屌中文海斗争，边捻个中意听你啫？但系问题，黄毓民讲嘅嘢系社会公义啊嘛。即系点解大家中意听佢讲？系因为大家都觉得公义系重要嘅。你点样可以去关心社会公义？就系你可能去抗争啦，又或者你可能去游行啦，你好多唔同方式你参与社运。点解你要听个节目？就因为你希望你有多啲子弹接触到唔同思考嘅人嘅时候，你有多啲唔同嘅思想。传授俾其他人，你觉得我咁嘅嘢咁谂嘅嘢啱唔啱？即系我觉得呢一个系大家听网台嘅习惯，又或者听大家听网台嘅原因咯，而唔系我希望喺网台里边揾到个神仙，即系揾到个自古华拉。我以后就相信呢个自古华拉，我相信呢个革命英雄咧，香港就得到出路啦，系嘛？即系所有唔同意自古华拉嘅人咧，都应该落地狱，即系。 哇！呢两年大家睇得太多啦嘛，即系唔好话一定系针对嗰啲所谓叫叶宝成又或者陈云。其实所谓激进派系有好多支持者呢啲基因嘅，即系当然我就绝对唔系一个咁人啦。咁所以我系希望大家，即系我哪怕佢唔系话多人听到好似谭炮啊、土啊、李永达啊咁，即系我唔系期望我节目可以突然间即系多人听到咁，亦都我非常之明白咧，你点下火头啊，开下名啊，开下拖咧，又会非常多人听。咁但系我啊觉得招惹埋咁多是非，对个台就唔系太好啦，系嘛？对啲讨论区又唔系太好啦，除咗益咗啲广告商之外，啊唔系都益到个台嘅。咁但系问题就系、你招惹埋咁多呢啲咁嘅琐碎事咧，其实你同时惹埋好多仇家翻嚟咯。咁你到有日冧 server 啊，又或者点解突然间某啲主持又俾人追击啊？咁就唔好问点解，因为好多罪孽系自己招惹翻嚟嘅。咁我所以尽量就系希望持平少少。其实都唔系好持平噶啦，即系尽量希望就留一口，大家即系讲嘢就唔需要去到咁尽啊。咁啊，希望大家日后见到嘅时候都唔需要觉得，就算我同阿明意见唔同都好，见到面通闹鸠佢咩？我黐捻线，即系阿明系我唔知点解久唔久我撞到嘅人，仲要喺铜锣湾咧，即系啲九唔搭八嘅地方撞到，有时叫佢，有时唔叫佢啦。咁所以即系呢啲嘢就即系之前意见唔同，觉得无需要介怀太多咯吓。咁、当大圈讲咩嘢呢，其实喺冇做节目一个即一个礼拜啦，咁其实我系有同一啲自己倾开偈嘅网友，我都问佢究竟你期待再做即系节目落去会系一个咩嘅形式呢，即系会唔会讲一啲唔同嘅话题呢，又或者我真系听到好 diverse 嘅意见吓，即系有啲人就觉得，喂，你系同有拍档一齐做嗰啲，即系基本上你有 Donna 咧，就第一咧就轻松啲，亦都佢有时拍下胶，即系吹下水咧，就实际上唔使讲得咁 heavy， 因为你讲得咁 heavy 咧，就唔系个个人中意听。你一讲啲你觉得系 elaborate 得好全面嘅嘢。有啲人系跟唔到，咁你跟唔到嘅，即系唔够听你啦，系咪？咁同时间亦都有人就系、因为要准备啲子弹同人开片，咁所以就系唔同方面嘅子弹佢都要预备。即系当然佢系你亲家，咁咪梗系准备你讲错嘅一啲作证啊，你讲过乜啊，又嚟怼翻去转头啊。咁所以佢觉得我系亲家嘅时候，佢当然会听下我讲过乜啦。咁但系佢啊呢啲人绝对唔介意复杂嘅，因为系由第一秒听到最后一分钟咧，佢一定跟实系嘛。尤其是你讲过乜，讲错啲乜，佢一定捉住你嘅。咁咪唔同嘅人，咁所以。检讨咗一段时间，我发觉系即系有一个香港嘅社运模式喺度，即系当出现一啲新嘅声音，又或者一啲新嘅思潮，你会好易聚集咗一班支持者，而嗰班支持者大道理可能相同嘅，即系可能社民连人民力量嗰个年代就觉得香港嘅抗争系唔够力度嘅，即系当你一睇住民主党嘅，或者睇住公民党。两个最大的党在议会里面抗争的手段会觉得很贵乏，会觉得很无力，会觉得这两个政党是有少少，基本上是不求有成功，他们的成功感是自然产生在支持者之间的，大家都要给多些掌声，自己游完行要拍手掌，唱完歌回家，咁大家就期望一种实质的改变，于是就觉得社民联和人民力量是有相关的抗争手段，是吧？大家记得拉布如何开始的。那你会觉得有些东西是可以改变的，那个政党就支持。问题就是说一铺曾俊华，你发觉这些政党的支持者之间呢，当你要分的时候，所谓叫在原则上面呢，亦都是个分野是不小的。那有些人觉得大家是谈价钱，就不是谈丢不丢啦。有些人就觉得不是，跟共产党就乜撚都不要丢。咁你基本上呢两班人就即係当日一有议题嘅时候，你一踩入去呢啲灰色地带，大家其实有部分人就水火不容，即係当然我就唔係水火不容嗰啲啦。咁但係你对水火不容嘅人，你都要尊重佢。因为你唔能尊重呢班人嘅时候，呢班人就一系就唔能投票， 一系就二，以后唔捻理，系嘛？你问我系啊，即系如果新东补选有个，即系譬如调转选吓，阿游鸡去选新东，梁仲恒去选翻九西咁，即系你问我呢一刻啊，个气候根本就唔适合选举，好坦白讲，冇议题，唔聚焦，最简单一样嘢就系。你当你要打到689的时候，最合理最合适的一个方法就是从选举里面打到689。为什么我一路是这条路线，就因为大家当日上街嗌不要689要踢走689的时候，其实大家得一个共识，就是要 ABC。即你不要忘记叶柳都是 ABC, 林郑都是 ABC, 即现在大家是已经享受一个 ABC 的 result 了，那大家还有什么拗呢？即系呢个系一个好捻实在嘅一个outcome，系咪？即系有个做生意嘅朋友同我讲：，屌你老尾，你班友一早话 A B C 啊，咪而家咪 A B C 咯，仆街！喺阿爷嘅心目中就已经系答应咗你的要求，嗰个就唔捻系六八九。即系你到而家仲系选举前一个月，都大家喺讲紧：，屌你北京一禁制啊，乜嘢票归边啦？屌，咁你即系间接承认咗阿爷系听民意嘅，仆街！你明唔明啊？阿爷咪听捻咗个最大嘅民意，就系你哋唔要六八九，咪唔要六八九咯。我本来揿六八九，六八九都赢噶。你嗰班人就唔要六八九嘛，所以我就系算数，我唔揿俾六八九，我揿俾林郑。咁你又屌，唔捻合理啊嘛？屌，你明唔明啊？即系做生意嘅人就会咁讲，你又冇办法，唔有少少认同呢个观点。事实上系，咁你班议员出乜捻嘢声啫？咁你个个上街都话要打到六八九，咪打捻到咗咯？咪上咗北京做政协咯，仲要做副主席，咁你有乜捻嘢好讲啫？系咪合理嘅？即系当大家 realize 一个问题，你要打到六八九，就从一个选举特首选举里面打到六八九。咁如果呢一刻你有抗争，有乜捻嘢俾你抗争咧？又冇投票。即系你话有个廿三条摆捻咗喺立法会，喂就系要通过啦。咁你话抗争，你又要俾啲压力佢，又或者要做啲抗争气氛出嚟，有聚焦，而家冇捻聚焦，冇议题，冇人，冇焦点。咁我就真系唔捻知，即系呢个咁嘅气候可以凝聚到几多个人？所谓喺个补选度，我真系我唔好讲咩政治信仰，唔好讲你嗰啲究竟系边一个赢定输，唔好讲你出边个，净投票率都唔谂会高啦。好坦白讲，咁你投票率唔高，咁一定有你建制派嘅，都唔理啦，都唔理边两个赢。咁你根本就系、是，就算出嚟嗰个人唔好，你代表乜嘢派系？我究竟讲咩乜？即系我有啲乜嘢做我政纲，又或者你望到我等于一个乜嘢价值咧？我都系只系可以 sell 翻嗰啲就系抗拒西环治港啊，即系抗拒北京摧毁一国两制啊，嗰啲好捻闷嗰啲咁嘅议题，我又唔觉得呢一刻你可以有啲新嘅新闻煲出嚟，系嘛？咁所以从个投票率，从个气候，我真系对补选系非常之悲观嘅，尤其是即系当系一个55嘅选举。啊、即系我唔知一个九西咁，你最好就系话所谓叫我哋即系成个唔系我哋啊，即系佢哋成个泛民，即系同意一个咩叫一个嗰啲叫乜嘢？嗰、那个叫做政治伦理诶。咁、喂，摆明呢个系一个政治判断。摆明呢个系一个政治检控，佢摆明就是因为你嘅政治信仰而 DQ 你呢个游慧晶。咁当你嗰个唔系游慧晶嘅时候，咁你成个泛民好捻团结啦，我一个人都唔派选吓，即系其实民协咧已经谂住选嘅啦咁。即系我相信其他泛民亦都会所谓叫让路又好，即系顾及政治伦理又好，可能就系得一个所谓叫做温和泛民，包括人民力量同社民联，好啦，温和我得呢两班人突然间，咁你得一个冯启明咯，咁你我又唔觉得，就算你清正揾个人走去选都好，即系 唔好话分几多啦，一个唔觉意可能就系、是，就算梁仲恒去选呢个位，佢 DQ 埋梁仲恒，咁算啦，我揾个冇人识嘅清正吓，咁啊走去选，咁啊即系唔捻晒字赢啦，就简单嚟讲就系、是。你要知道清正的票是包含了本土票嘛，又包含了即有些对网民失望的人嘛。那极其量你都可能有一些本土派的人还会投票啦，有些即支持黄毓民的人、不是反对黄毓民的人又会投票啦。那但是问题就是说所谓一些未投过票，即所谓叫高投票率之下带动的新手投入，那那班人的票数不是那么强的时候呢，你又好难喺一个即系单对单泛民对建制一个咁嘅情况之下会赢得到，咁所以咧好大机会，九西呢只系输鸠硬。咁你话新东，因为系传统系六对三，你话泛民有冇办法协调到一个人出嚟对建制嗰三成会有赢咧？即系最简单嘅分票就系十个人。有六票是泛民啦，即是有四票是建制啦。咁你非泛民非建制。咁你非建制呢两边嗰六票系咪三对三定还是四对二呢？咁你如果四对二都可能赢咗建制派嗰三成票，系咪？咁就可能都有啲悬念，有机会保到一席喺嗰度。咁但你保唔到都唔出奇。咁所以呢两个位呢输都唔奇。咁你话是不是因为这两席可以为政改带来那四票已经是多了两票呢？这样的。那我觉得言之太早，因为老实说中联办就不是找不找到四票的问题，而是个气候是不是适宜就政改立法。因为我很肯定你现在够胆死三个月内或者一年之内你又搬回政改出来又是悲伤831呢，抗争过的香港人都会企翻出嚟嘅，呢个就是我讲的，即系有冇嗰下焦点聚焦都喺度，而大家都是觉得啲选举当一有咗焦点嘅时候，大家会出嚟投票。咁肯定选，即系投票之前肯定唔会发生啦。咁但系你话咁样带动个议题，即系无论喺唔喺选举年咧，都会其实系一石激起千重浪，即系大家抗争嗰啲心情又翻嚟咧，大家又好捻易上晒头咁走晒上街。咁我都觉得。政改就算是这一届政府要做的事都不会是近这两三年这个蜜月期会做的事。那所以呢在往后的一段时间，即可能补选之前后都好，即不会特别大的议题。那有些什么可以 keep 住大家还是听网台 update 住这个社会发生过什么呢？其实对我不知道对其他主持人，但对我自己来讲都是一样非常之要考虑的东西。那所以呢今集我哋希望有个呼吁，咁大家就系对即系、就是、我同埋 Donna 同埋 Chris 嘅节目咁耐以嚟嘅支持，就希望大家俾啲意见啦。即系无论个意见系可能系多谢你哋即系为花生台嘅付出，又或者系为呢个光谱里边多把声音，即系就咁同你讲句喂 ，Hi 你好，喂，其实有听你嘅节目啊。无论你点都好啦，即系希望你哋继续努力啦，又或者。即系你，甚至乎你讲一句都好，即系我都希望对我对阿 Donna 对阿 Chris 都系一个鼓励嚟嘅。咁其次之外就系话，我真系好想听到啲好实质嘅意见，即系基本上亦都有朋友即系过去呢两个礼拜俾咗好多意见咧，就系、是、Joseph 啦。咁即系基本上佢讲咗一样好紧要嘅嘢咯，即系有边个有心做节目，有边个当做节目系吹水系。是真的分得出的。咁即是啦，即是小弟节目不算是最多人听那些啦。但是问题就是你即是当我听到一个人他告诉我你有心机做节目是有人听，即是我都觉得屌即应该是要对有心听的听众是要负责一点点的。即如果你久唔久就对一些有心听的听众是不负责的话，这些人是即是即系当自己时间多咧，就系咪听咯？咁但系当冇时间去做取舍嘅时候咧，呢啲听众系好易流失嘅，即系呢啲边际支持者系咪？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好多节目呢啲边际支持者系构成咗你节目嘅 hit rate 噶啦嘛。咁所以咧系即系要做准备，同埋系认真讲一样 题目咧系有需要嘅，咁即系非常之多谢你俾你嘅宝贵意见，咁所以咧就系要做呢个呼吁，就系希望大家继续俾意见啦，同埋就系有边啲题目话可以讲多啲，又或者边啲其实冇兴趣嘅，你唔好讲，又或者唔系，即系我觉得你揾其他拍档一齐做节目好啲，定还是系你自己做 solo 讲得 heavy 啲，哪怕佢少人听，即系即系叫偏锋啲，咁都起码就系好实际嘅，即系可以好有组织，好有秩序咁讲我一个，即系通常我就一节讲一个题目啦。咁啊，有系统地讲一啲即系大家听完节目会思考嘅嘢，就唔系当听咗节目吹水，亦都即系唔好话即系攞个节目嚟瞓觉啊，即系唔系太好啦，系嘛？即系我都明白有啲节目系听嚟瞓觉嘅，即系。因为嗰啲主持通常把声就冇我咁提高八度啊，又或者讲完会有啲慷慨激昂啊，咁所以大家就可能攞啲节目听嚟瞓觉咯。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其实好需要你的意见同好需要你的支持咯。即系啱嘅，睇到广告咪 kick 两嘢咯，系嘛？咁你啲阿土吓，即系冇阿土啊，边有我哋啊，系嘛？我讲好捻多次啊，我系挺土派啊，勇土派啊嘛。阿土我决定就我决定啊，咁所以啊，休息一阵，转头翻嚟。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